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6月29日，由史蒂芬 C 米勒执导，希尔维斯特史泰龙和黄晓明、戴夫巴蒂斯塔、杰米金、伍石美芬等联袂出演的动作影片《金蝉脱壳2》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是中美合拍影片，演员阵容中黄晓明格外亮眼。那么您是否还记得《金蝉脱壳》第一部中施瓦辛格和史泰龙两位动作巨星的合作表演呢？大家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金蝉脱壳》。史泰龙、施瓦辛格两大国际巨星互相讨厌了对方20年，竞争了20年，也正因此20年的竞争使得彼此慢慢欣赏对方。一直想合拍一部影片的两位巨星终于携手打造了一部好莱坞越狱题材动作影片《金蝉脱壳》，这让很多喜欢两位动作巨星的影迷欣喜不已。2013年10月18日这部影片在北美地区上映，首周末北美票房近1000万美元，远超史泰龙和施瓦辛格当年年初各自推出的《赤颈威龙》和《背水一战》，同时席卷了亚洲各国票房。2013年11月4号，《金蝉脱壳》登陆中国内地院线，最终票房成绩超过2.6亿元人民币。虽然施瓦辛格和史泰龙两个人的存在意味着竞争，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在《金蝉脱壳》中携手共进。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并没有让两个人扮演年轻的角色，史泰龙脸上的褶子清晰可见，而施瓦辛格更是顶上了一撮白花花的胡子。影片中两个人作为合作对象，神合貌不合，每天他们都在挑衅争斗，搏斗的场景随时可见，而这种困兽般的互相殴打，拼命去攻击对方的痛处，似乎回到了他们动作片的黄金时代。而作为一部高智商电影，施瓦辛格与史泰龙两个人在影片中也展示了不同的风姿，比如海报中所展示的两个人依靠墙壁静静沉思，似乎在硬汉眼中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脆弱。这部影片也勾起了中国影迷的兴趣，有年轻观众居然调侃自己会带着爸爸妈妈去看大银幕的《魂斗罗》。确实，当年风靡中国的《魂斗罗》电子游戏正是以史泰龙和施瓦辛格作为原型创作的。好的，说过了幕后花絮，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 黄金强大。 史泰龙饰演的雷布莱斯林是最强的越狱高手，曾在七年内成功逃出14座安全防卫工程最严密的重型监狱。他的真正身份是一间私营安保公司的合伙人，也是监狱安管专家，被联邦监狱管理局雇佣来测试监狱。每一次越狱成功，就代表他能找出这个监狱的安管漏洞，进而强化改善。很快，布莱斯林又接到了新的工作。这一天，他来到了公司的会议室，好友兼下属哈什、艾比及合伙人莱斯特·克拉克都已经在座，但主角却是一位陌生的女郎。 早上好，莱斯、艾比。 你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你取得的成就太了不起了。 谢谢。你来了为了 瑞，他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中央情报局的。 你是间谍？ 更糟，我是个律师。 瑞，好好听他说，他是真的，我跟他们总部确认过。 好吧，我洗耳恭听，说吧。 布莱斯林先生，非常规引渡被禁止使用以后，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寻找另一种方式来监禁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怎么说好呢？ 消灭掉， 让他们消失。我们在试验一个样板，专门接收没有政府愿意要的犯人。不过最重要的是，项目的出资人要确保这些监狱牢不可破，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他的意思是，这玩意目前还没有任何官方认可。 差不多。Rose 小姐，我想说的是，这种监狱都是私人出资和管理的，所以官方这个词儿其实不适用。 就是说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局里也不会扯上关系。 哦，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哎，我欠他的，不欠你的。 我的工作是排除我们国家的一切安全隐患。 行了，别玩虚的了，实话实说吧。这些机构不受体制约束，没审判，没定罪，那些人就这么消失了，而你想让他去测试一下。 说到这会儿，请允许我插个嘴，他们愿意支付双倍的费用，也就是500万，提前支付。 你感兴趣？ 听着，你是艺术家，我是个商人，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是的，我非常感兴趣。 除了钱，布莱斯林先生，我想提醒你的是，被送到那个地方去的人绝对不能再回来，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有翻天覆地的本事。 好吧，行动指南 和平时一样，假名字、假身世、联系人、撤林密码，对吗？ 唯一的区别是，为了能彻底测试那里的安全体系，不能告诉你们中的任何人那里的位置。这个会有问题吗？ 会，当然会有问题。 罗斯悠然的回答却让会议陷入了安静。 什么时候开始？ 这就开始了。你换上新身份，从现在起再过24小时，会有私人保镖在这个地方把你接走。 随即他们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圣奥尔良，这回是布莱斯林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任务，要挑战传说中最滴水不漏的超级监狱活人墓。为此，布莱斯林和哈什、艾比做着最后的准备。 我讨厌这任务。 你讨厌他姑娘？ 别自作多情了。我们这次违背了以往你每次进去时都严格遵循的规程和行动指南，而且我讨厌他。 你说的对，这活儿一点也不招人喜欢。 那干嘛还干？ 因为他野心大又贪心。 被你说的跟缺点似的。我的身份。 好吧，姓名 Antoni Portos， 生在马德里，13岁时母亲去世，你父亲在美国把你带大，你是一名制造炸弹的嫌疑犯。在过去10年里，欧洲和南美有12起政治爆炸案用的是你造的炸弹。 里面的联系人， 监狱长叫 Roger Marsh， 撤离密码310275。好的，开始行动。 植入追踪器。 不，我用不着这个，真的。 你用得着，没得商量。 你以为我会随便放你走？ 这太老套了， 给我爷们点。 哪天你试试？ 这主意不错。你什么时候想退休？我一直学着呢，随时能接班。 我上哪儿去找你这样的技术天才？ 天生的怪才。 是啊，稀有品种。 你在这儿，宝贝儿。追踪器正常。 就像我在你的手臂上。 还想在哪？ 嘿，别忘了给我们写信。 然而当他入狱后，却发现这是一个深埋海底不见天日的死狱，而他手臂上的定位装置也被拆除。布莱斯林决定放弃任务，想表明身份出狱时，却发现原定的监狱长却被替换成心理阴暗的典狱长霍布斯，他竟变本加厉地折磨布莱斯林。很明显，布莱斯林受到了陷害。那么到底是谁要陷害他呢？又为什么要陷害他呢？面对这样一座看起来毫无破绽的监狱，他又要如何逃出升天呢？经过谨慎的思考，布莱斯林明白，要想逃出去，似乎只有找狱中最墨色高深的老友阿诺·施瓦辛格饰演的洛特梅耶来合作。这一天，洛特梅耶耍了典狱长霍布斯，被教训了一顿之后放了出来。布莱斯林找到了他。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还活着。 你该告诉我了，我这个人以越狱为生。过去8年里，我用越狱的方法被联邦监狱局测试监狱。霍布斯可能利用了我的报告，把这里设计得牢不可破。有人要测试这里，其实这是个圈套，他们想让我消失，不知道是谁，我会查出来。我要你再搞个烟雾弹。 这次干嘛？ 你得再回禁闭箱。 哼，门都没有。 想出去吗？ 好吧，我干。可如果我出不去，我宰了你。 很公平，一次成功的越狱需要具备3个条件：布局、规律和帮手。 可这些我们一样也没有， 暂时没有。禁闭箱底下有东西，可能是水管。 如果是，你怎么知道它通向哪儿？ 我不知道，不过我会搞清楚。 味儿不错， 难吃死了。被囚禁的人跟外面的人思考方式不一样，看东西角度不同，整个建筑是垂直的。牢房区、巴比伦、禁闭箱、餐厅，所有地方都是巨大的垂直隔间。最大的可能是这地方建在一个地下的天然地下或者洞穴里。在垂直结构里，禁闭箱下面的东西7成可能是向上的。如果我能进去，顺着它走，也许就能到地面上去。 假设你是对的，怎么切开金属地板？ 不用切开，完全用不着。这个地方在底下，空气很潮湿。走这地方的人应该用铝铆钉来固定面板，可他们用了钢钉。钢钉时间久了会生锈，我们就利用这一点，把热量都集中到一些钢钉上，让它们膨胀，然后自己脱落。 集中热量？ 对，用你给我的那块金属，把用牙膏磨亮的金属对着阳光， 或是禁闭箱的灯。 没错，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下，钢会膨胀0.03立方厘米，那些钢钉就会自己脱落。 你看上去没那么聪明。 你也是。大部分监狱都造在小城镇附近，不管有多偏远，他们需要物资补给和劳动力。如果我能到达地面，我就能知道怎样才能翻过围墙离开这里。不过你得在禁闭箱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你需要多少时间？ 3到5分钟。 这没问题。 就这样，二人联手，布莱斯林第一次越狱成功。但他发现自己是在大洋中间的巨轮上无法逃脱，只好又回到海底监狱。可这时布莱斯林还不知道，把他陷于绝地的其实正是他的合伙人莱斯特，而刚刚领教了布莱斯林厉害的典狱长霍布斯也给莱斯特打去了电话。 他不叫普尔多斯吧？怎么没人提醒我？ 听着，是这样的，很多人出钱测试监狱是不是牢不可破。 他是瑞布莱斯林，逃脱大师的瑞布莱斯林，他去那儿就是为了证明连他也逃不出去。你一定要让他永远待在那儿。 这些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尽管放心。混蛋。 很好，还有一件事。 加入了巴西、俄罗斯、英国、美国还有瑞士的银行，他们出钱调查 马哈姆那家伙的下落。有传言说他开发了一个 程序要摧毁全世界的银行系统，罗德梅尔跟那个混蛋 一起工作过，他知道马哈姆在哪儿。你的任务就是撬开他的嘴。 怎么这么巧，自从 莱斯利和罗特梅耶越走越近，罗特梅耶现在的反抗情绪比以前高得多，这都是布莱斯利的错。 那就击垮布莱斯利。 谢谢。 就这样，布莱斯林和洛特梅耶不但要面对无情而心理阴暗的典狱长霍布斯，还要面对野蛮警卫达克的威胁。如何在乌烟瘴气的监狱中保持稀有的人性之光，并逃出监狱，成为两个人的最大挑战。为此，两个人互相鼓励着：“ 不要投降，别让他们打垮你。你为什么想在监狱里过日子？嗯，告诉我，是因为什么？告诉我。” 我以前是律师，是检察官，有个被我送进监狱的人发誓要报复我，在牢里的三年他天天都在计划怎样逃出监狱，计划将来怎么报复我。 被人夺走性命不算什么，夺走他最爱的人等于夺走一切。坏人送进监狱是不够的，我必须确保他们永远待在里面逃不出来。 我理解，我有个女儿，我知道那种感受。你有两条路，你可以死在这里，或者跟我一起逃出去惩罚陷害你的人。听见了吗？ 是的，搞不到这里的布局图，警卫没有盲点，我们被困在该死的海中央。不过我好歹摸清了这儿的规律，他们故意弄混警卫的班次，每次都不一样，可是他们没法改变警卫自己的习惯。我们不知道警卫几时上班几时下班，不过我知道他们按照习惯会做些什么。看到那个下楼的家伙吗？发现他走路那八字吗？ 鸭子， 对，鸭子一直跟那个爱挠脖子的家伙搭档， 皮炎南。 对，皮炎南，这两个人搭档的时候总是绕圈巡逻，他们会不定时的巡逻，但总是在第128步的时候走了一圈，然后这俩人分开。看着，现在他们各走一边，鸭子走63步，皮炎南走65步到顶上汇合。底下那个五大三粗的家伙，他动得不多，我猜他在这时间比较长，懒得到处走。 路易斯，路易斯，他的肥屁股让我想起我第一个女朋友。 不错，那边那个警卫是个麻烦，他一直东看西看。 小鸡男， 小鸡男，对，我猜小鸡男是新来的，干活一丝不苟。 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换班？ 不知道，不过每到这会儿你女朋友路易斯就会看表，我猜这是午饭时间。 欢迎回来。 谢谢，我们已经摸清了规律，接下来去问好心的医生我们在哪儿。 随后他们在医生的帮助下将计就计，斗智斗勇，历经艰险，和洛特梅耶的朋友里应外合，终于逃出了活人墓。 接下来呢？ 别着急。 这时一辆吉普车缓缓开了过来，里面下来的居然是中情局的那位律师女郎。 你以前见过她？ Jessica May， 很荣幸见到你，你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 她是我在中情局里的耳目。 你好，爸爸。 她也是我的女儿。你好，亲爱的。 谢天谢地你逃出来了， 我好想你。 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不用担心。 你就是 Mayhem， 我居然没想到。 你该想到。 是啊，怎么做到的？ 我们有代号，代号 Rottmeyer， 表示被关在高度戒备的监狱里。我爸爸被抓的时候激活了这个代号。 你在这时候联系了 Clark？ 我要找最好的人。你同意接手这份工作后，我费了很大劲找了国土安全局的人才把你弄进去。 那个名字其实是身份代号 Portos Rottmeyer Emil Rottmeyer。 然后我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跟你合作实在太难了，我可费老劲儿了。还有那该死的禁闭箱，真是热死我了。 我觉得还好啊。 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出来了，里面的日子真够受的。咱们重新来过。希望不用再见到你了。 好伤心呢。还有件事，克拉克到底知道多少？ 起先只知道我告诉他的，不过后来我发现他绕开我向活人墓的投资人提供服务。 所以他知道我被送到哪儿？ 是他安排的运输。 要搭车吗？ 不了，谢谢，我自己有安排。 合伙人莱斯特·克拉克为什么要害自己？布莱斯林的安排就是找到自己的手下艾比，查到这一切的真相。 事情蹊跷，我们感觉很不对劲儿。那个地方危机四伏，克拉克却显得过分淡定，我们就开始调查。原来有人想请他做活人墓项目的首席执行官，如果那个样板监狱被证明牢不可破，他就能拿到500万年薪和优先入股权。 追踪到他了吗？ 照你的吩咐，这会儿行动已经开始了。 原来是这样，最后布莱斯林的另一个手下哈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莱斯特锁进了汽车，封进集装箱，运到了莫名的海上。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动作越狱影片《金蝉脱壳》。在这部影片中，为了打造任谁都插翅难逃的这个概念，对两位主角牢房的设计上，剧组别出心裁地全部使用了防弹玻璃，而且六面透明，囚犯的一举一动都没有任何观察死角。这样的牢房如何越狱成为最大的悬念。此外，金蝉脱壳的拍摄主阵地不仅让观众叹为观止，就连主创团队都倍感震惊。这部影片的主要拍摄地点是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简称 NASA， 主要负责美国的太空计划。这部影片也成为第一个被美国航空航天局特许进入基地中心场地进行拍摄的剧组。制片人感慨，能够在 NASA 航空航天基地拍摄是一个意外之喜，其中心场地之大足以容纳5架航天飞机，也给全组成员带来足够的兴奋和刺激。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